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二十二集，你想睡完不认人？ 你好，我刚刚太惊讶了，他这么大，第一次喜欢女孩子，也是第一次带女朋友过来见我，我太惊讶了，不好意思。 杜过，没有要见你。李彩有些尴尬。 哎，吃饭了吗？我让助理订了餐厅，我给你爸发消息了，他一会儿 要逛学校，没时间。文静目光落在别处，李彩脸上的神采全没了，笑都挤不出来。只是看着文静问， 这么快你还没见你爸呢？你都三四年没见过他了。他 走吧。文静已经牵着蒋婉往别处走了，蒋婉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李彩还站在原地，他边上的助理正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两人沿着图书馆转了一圈，找了个凉亭坐了会儿。蒋婉坐在那里时不时看文静一眼，文静手臂搭在栏杆上，偏头看他。想问什么？ 第一次？你之前没有交过女朋友？ 没有。文静屈着长腿看着他道，你是第一个。 可乐，我去买瓶水。 蒋婉非常机智的起身，文静要跟着去，就见他摆了摆手， 我去买，你在这儿坐着就好。 江婉，你很奇怪。文静难得认真地看他，网上都是男朋友去买东西，女朋友坐在原地等。江婉恍惚觉得自己抓住了什么重点， 网上还有到底是谁奇怪啊？明明是他更奇怪。好， 出来之前我看了情侣旅游游记，上海情侣两日游，情侣出行必备指南，情侣约会必做。 等一下，不用看那些，我们就正常点就好。 我不知道正常点是什么样。蒋婉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最后还是变成了两个人一起去买饮料。蒋婉拿了瓶橙汁和桃子汽水，是文静付的钱。出来后蒋婉问他， 之前你买巧克力给我还问我要了25块钱，现在给我买饮料怎么不问我要钱了？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男女朋友。 那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了？ 文静严肃地看着他，你想睡完不认人？两人一边喝着饮料，一边往学校门口走。隔着一段距离，他们就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。他穿着一件白大褂式的外套，戴着眼镜，面容十分和蔼。文静目不斜视，走到他跟前，喊了声爸，随后跟蒋婉继续往前走。蒋婉诧异地回头看了眼，那人是文静的爸爸。文国军走近几步，朝蒋婉打了声招呼，又问文静， 过来比赛？什么时候回去？ 后天飞机。 今天去家里吃饭吧，我和你妈这几年送你的礼物都堆在家里了，多的呀都快放不下了，你回去拿一下。 我收到你们送来的鞋子了。 那个是生日礼物，不是还有新年礼物吗？你当时比赛赢了，我给你妈妈也准备了礼物。 文静蹙眉，明显不想再说话了。不用。文国军转向蒋婉， 是叫蒋婉是吧？晚上跟文静一起去家里吃个饭吧，一家人难得聚一次。 蒋婉摇摇头， 如果他不想去我也不想去。 他吃过家里的亏， 即便不明白文静跟家里闹僵的原因，他也不想让文静处于不舒服的环境里。文静有些意外，不过他惯常没什么情绪，所以没人发现他视线里的异样情绪。文国君似乎也没想到祥婉也这么不给面子，他尴尬地笑了笑。 行，尊重你们年轻人的决定，如果改计划了可以直接过来这儿。 他递过来一张名片，上面有他们夫妻俩的电话，底下是一行地址。蒋婉接过，朝他点了点头。温国军看着他说了句， 他可能和其他人不太一样，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他，谢谢你。 那句他可能和其他人不太一样，像一把刀蓦地刺了蒋婉一下。蒋婉忽然动了怒，朝文国军道，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，但一个孩子在父母面前都得不到认可和肯定，那么你们之间也没有需要补救的地方了。 他那样生气，以至于气得眼眶都红了。 是孩子的错吗？不，是父母的错。你们可能其他地方很出色，但教育方面肯定很差劲。没错，他是和其他人不太一样，但那是他的优点，我恰恰喜欢的就是他不一样的地方。 回城的路上，蒋婉一直在哭，文静去买了巧克力送到他面前，哪知道蒋婉看见这个哭得更厉害。哭什么？文静给他擦眼泪。蒋婉一直以为除了自己，其他人的父母都是很爱孩子的，可是见到文静之后，他发现他可能过得比自己更惨，顿时就难受得不行了。买巧克力哄人这招还是文静之前去警察局的时候那个警察告诉他的，他记到现在。文静所知道的东西不是从网上看到的，就是从其他人嘴里知道的，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，他甚至不会害羞，和人相处的模式就是公平平等。蒋婉越想越觉得文静就是个被关在笼子里长大的孩子，就像他在监狱里被关了9年，出来时都忘了怎么跟人正常交流相处。蒋婉低头擦鼻子，用带着鼻音的嗓音问， 文静，你以前住在这里吗？我想看看你以前住过的地方。 他想知道文静以前遭遇过什么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